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刺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来继续收听关注咱们的养生论坛。咱们今天呢接着给大家说啊，说肝肾同源肝肾不足的两大类慢性疾病。本来啊想把这个更年期啊放在头了说，把这个退行性骨关节改变呢放在后头说，是吧？因为这个人生啊有次序啊，生老是吧，病亡啊，从生长到成熟到强壮到衰老到疾病到消亡，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啊，正所谓盛极而衰啊。所以这个更年期它是在老年之前，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先讲这个更年期啊，你看青年壮年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是人成熟成长的巅峰时期，是吧？你讲这个更年期它讲的有点空，哈哈，有点空。所以怎么办呢？哎，一个天一个地，中间才有人。哎，所以呢咱们先讲老年啊，先讲老年和青年的区别。哎，而后这更年期呢，哎，正好是这个转折点。啊，你是平稳度过呀，你还是多事之秋啊。哎，这区别就出来了。所以今儿呢咱们先讲讲这个人到老年。啊，什么叫老啊，是不是啊，啊，组织器官的老化，是吧，细胞的衰老。这个西方科学家是这么认识的，说这人呢从生长到成熟是吧是30年啊，30年，也就是说人到30岁啊，组织器官细胞这功能都达到巅峰时期啊，这是西方学的研究，叫30岁是人的生长的成熟期。这个呢和咱们中国人一对啊，说这个女子啊以七为纪叫4728，是吧，那男人呢以8为纪叫4832。哎，所以女人的生理巅峰期是28岁。啊，有人问过我说人结婚生孩子什么时候是 黄金年龄啊，哎，如果是一女同志，我告诉你，28岁，啊，28岁，那女人到了35岁叫高龄产妇，啊，叫高龄产妇。虽然呢，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是吧？啊，那个化妆品用的多了啊，你看那小媳妇儿，啊，35岁都捯饬的跟小姑娘似的。但你外边画的美啊，你里边它没法美，对不对？哎，人到35岁啊，女同志叫什么呢？哎，面始焦发始堕。所以大家你注意啊，说女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老啊？35岁。这个衰老不是盛极而衰啊，28岁是女性的生理巅峰期。其实你的28岁就到了山尖上了。那为什么说到了这个5735啊才面始焦发始堕呀？这时其实就到半山腰了。啊，不是搁山尖上刚峰回路转往回掉头，不是。为什么面始焦发始堕？说女人的衰老从什么时候开始？哎，从35岁。为什么面始焦？就是人的三阳脉开于颜面，是吧？太阳的太阳经、阳明经啊、少阳经，是吧？太阳是膀胱经，阳明是胃经，是吧？这个少阳胆经，是吧？阳气一衰怎么着，你那面上的气血就不是容光焕发，它就开始发黄啊，发灰，像洗不干净一样。那老太太更不用说了，是吧？您的脸洗再多遍也蒙着一层灰，它不是小姑娘那白里透红，是吧？这是经络空虚，阳气不足，所以这颜面它就枯槁，叫面始焦啊，始焦发始堕，开始掉头发了。肝藏血，发为血余，是吧？你气血有余粮，你长头发，所以说你看这小孩头发长得特别快。人到老年不但头发长得慢，他胡子长得也慢，对不对？所以人到60多岁发现家里那刮胡刀特别省啊，什么原因呢？哎，气血不足了。发为血余，你有余血，血有余粮才长头发，没余粮就掉头发了，都亏空了，那就秃瓢了。所以看化疗的头发一块一块的掉，反正人我没化疗但长斑秃了，那你那肝也是化学性损害了，啊，吃绿色肾草补补肝，这是女人的成熟和衰老的开始，是不是啊？哎，叫盛极而衰啊，盛极而衰，这中医对女人的生理规律以七为纪，七七49岁，七七49岁，啊，壬癸进天水干，怎么着了？月经停经了，说男人吧。啊，男人是48、32生理巅峰期，是吧？58、40，说男人什么时候能看出衰老啊？啊，40岁，啊，人到40阳气过半，所以呢，男人前列腺肥大呀，夜尿多呀，骨将军肚啊，得心梗啊，啊，都在40岁，啊，都在40岁，啊，说那男人40不一朵花吗？哈哈，男人40这朵花是即将凋零的花。所以男人的40就是女人的35，啊，这往后推吧，啊，那男人呢，58、40，68、48，啊，68、48，那女人呢，67、42，女人的42，男人的48，是不是？这就是生理周期的变化，这是中医上的认识。这讲的是生理的成熟期，说完了这个成熟期，就得说老年期。啊，女人过了77、49就步入老年期了。男人呢，男人过了88、64就进入老年期了。啥意思？是吧？青年和老年的区别是什么？不能生孩子了。啊，不能生孩子了。说到老年期再多补一句啊，说人到底能活多大年纪？啊，到底能活多大年纪？啊，60年一甲子。是吧？2个60年是人生的一大轮回。是120岁，黄帝内经上称之为天年，啊，天年，是吧？ 那你调养不当的，你就提前报废呗，是吧？你调养得当的，你可能还超期服役呢。所以上下啊，往上差啊，天年120岁，你保养得当，你活130，你叫超期服役，对吧？男人说活120岁，你到60岁你就心梗提前死掉了，那叫夭折啊。有的朋友说什么叫夭折呀，啊，开始学文言文，说老师教了夭折是小孩啊早亡，没成年死了叫夭折，是吧？我说那你把裤腰带系脚脖子上吗？说裤腰带我们当然系腰上了，那腰不正是身体的中间的部分，所以什么叫夭折，就打了一个半折，打了一个半折啊。所以天年120岁，你活不过60岁的都叫少亡，你还没成年呢，是吧？你还没有开始人生的什么呢，60年第二个轮回呢，哎，所以活了60岁就叫什么呢，叫折，打了个折，是不是啊？那老话还有73-84呢，啊，73岁就是72周岁，是吧？120岁打几折啊？打六折啊，六折72，八折呢，八折是84，说打个九折吧，哈哈，九折108岁啊。所以你人生几折呀，是吧？大部分人7-8折啊，所以73-84。那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都在七折往上啊。那现在呢，有的长寿国家的人的寿命达到80多了啊，84啊，就是八折啊，八折。这是把这个成年到老年啊以及到天年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这是中西结合啊。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一个统计报告啊，说人的正常衰老啊，人的正常衰老嘛，是吧？那个叫什么呢，有阴必有阳，有山峰必有山谷嘛，是不是？哎，所以人正常衰老的速度是以每年 1% 的速度开始衰老。这起点是什么呢？起点是你成年30周岁啊，30岁啊，说白了就女人28，男人32啊，咱取个平均值就是30岁啊，30岁每年 1% 的速度开始衰老啊，老到什么时候人才开始进入病态？我给大家讲冠心病的时候讲过，对吧？啊，你心肌缺血，动脉狭窄30%-20%，人没感觉，是吧？人没感觉，是吧？你就像这个商家，这个服装啊，啊，你还是家具沙发呀，说打折呀，那正常吧？打折优惠正常吗？几折呀？是吧？说打7折-8折，这行，这都能理解，优惠嘛，啊，7折-8折，优惠多少？20%-30%。啊，说这个商家优惠力度大，几折？打了个对折，50%。我告诉你，这东西基本就赔本儿，或者你买到就假冒伪劣，再不就是过期的，是不是啊？是吧？说是有什么依据吗？哎，这就跟冠心病这说着呢。说你那心脏心肌缺血30%-20%，人是没感觉的啊，你那心脏是正常工作。说什么时候心脏病人有感觉了，缺血50%，也就是你那心脏功能打个对折了，你那心脏得病了。这个病不是医生查出来的，是你自己已经有感觉了，医生查出来50%了啊。所以现在好多人到医院一查，哎呀，大夫说我心肌缺血，我没感觉呢。哎，这时候是可以康复的，可以治好的。反过来，你说我有感觉了，50%往上，啊，心肌缺血，是吧？那么心梗是多少啊？心梗啊是75%，啊，75%-80%，是吧？到70%左右以上就开始心绞痛，这说的是心脏缺血的程度。我们用一个心脏的对缺血的耐受程度来比作人生啊，大家拿本写啊，30岁开始每年 1% 的速度开始衰老，衰老50年，30+50 80岁。所以80岁的人你没病你也相当于心脏病了， 啊，也衰老到一个冠心病心脏病那感觉了。所以人到八十无病而老，这会儿大家记住啊，人到八十岁没有病你也老了啊，你到八十岁还不服老，八十岁我还跑马拉松呢，是吧，八十岁我还喝大酒呢，作死的节奏啊，这是人的衰老过程，是吧。所以按照天年的计算啊，你八十岁开始有病了，是吧，没有病你衰老到一个病态了啊，那老到什么时候人的人生要结束呢，啊，70%的时候相当于心绞痛，75%到80%心梗，那么你就把那30加上70或者加上80，30加70是100，30加80是110，所以人到100岁和110岁的时候就离天年不远了。所以虽然说天年是120岁，而过百岁的人其实也就达到人生极致。所以大家你注意人那个过生日的时候啊，或者祝寿的时候都说祝您长命百岁，概念就是祝你达到天年，是吧。所以人到百岁人要没了就没什么了不得的，你包括现在老人人80岁往上没的叫喜丧，其道理也是说明是人的一个自然的陨落啊。这是给大家讲了人的从生命的年限上来讲了一个人的生老，是吧，壮衰亡的一个过程。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 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 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咱们通过西方的数字，是吧，还有这个咱们中国啊《黄帝内经》的天年篇啊，给大家讲了人的生老壮亡的过程啊，由生到成熟到衰老，由青壮年到逐渐的衰弱消亡的过程啊。今天呢要讲两个重大的概念啊，一个叫退行性改变啊，退行性改变。说什么叫退行性改变？两个字，老化啊，老化。是自然老化吗？非也。退行性改变指的是过度老化，老化到了疾病的状态。所以大家伙你记住啊，人到80岁没有退行性改变这个疾病，是吧，我再重复一遍啊，人到80岁之后没有退行性改变，啥意思，也就是告诉你人到80岁之后全是退行性改变啊。你看这是中国人的语言，中国人的文化挺逗啊，挺逗。你不是说没有吗？有怎么全是啊，是吧，是吧，说是人呢没一个好人，都是坏人吗，对不对。哎，听着啊，人从30岁成年之后开始衰老啊，衰老到80岁的时候是50年每年 1% 的速度，也就是说您的脏腑器官心肝脾肺肾是青壮年时期的功能的 50% 啊 50% 啊。我们家里都有孩子啊，特别孩子感冒发烧啊，跑肚拉稀一吃药，哎呀那爹呀、啊、妈呀那爷爷奶奶是吧，瞪大了眼睛，实在不行拿着老花镜，好家伙看说明书啊， 可别给孩子吃多药，可别要着，是吧？所以小孩要不着，要着的都是老头老太太，都80岁了，还按成人的药量吃药呢。完了，病还没治好，肝也硬化了，肾也功能不全了，中毒了。我按说明书吃药怎么中毒了呢？你看那说明书上都写着小儿半量或者小儿按体重酌减。哎，那么咱们中国也步入老龄社会了，我提醒各药厂各药商啊，在药品说明书上应该酌情加上人到80岁之后用量用药量要酌减，是不是？这是一个人文的关怀，因为人老了你肝肾功能减弱了，所以人老了你肝肾比小孩还容易中毒呢，你还盯着中药汤子不放，你还敢乱吃激素，无异于服毒自杀。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把它明确了啊！所以我刚才那句话就派上用场了，我说人过80岁没有退行性改变，啥意思？说你80岁了给你拍个片子说，哎呀，你骨关节退行性改变，你脑白质退行性改变，我不用说都有啊，都有。所以说你60岁之前出现退行性改变叫病，80岁之后退行性改变叫自然衰老，叫自然衰老。说这大家伙把它闹清楚，是吧？你别到你说我60岁我就大夫给我拍个片子说我关节退行性改变了，我告诉你，你这早了，说明你60岁的身体80岁的骨头，补骨吧，补肝肾吧。所以人没到老年得了老年病叫未老先衰，但是人到了老年得了老年病你没感觉就不叫病，那自然衰老嘛，是吧？自然衰老。所以80岁之后没有退行性改变，你那改变就是自然衰老。所以说80岁的退行性改变才是和您的年龄身份相符的，而不到这个年龄您得了这个病的未老先衰，这是给老化病啊，脑的老化啊，我讲几个老化，骨头的老化，是吧？通过骨龄啊，通过骨骼的年龄来判断你肾的衰老，是不是啊？人不到80岁得退行性骨关节改变就叫未老先衰，我不管你多大岁数，你只要出现退行性改变，你的骨头80岁，你户口本上60岁没用，你骨头80岁，你户口本60岁，你准备活120岁还60年，那你如果你这个骨关节改变上已经退行性改变60岁，那您就活不到120岁，是不是？再有20年可能到不了70-80，人没了，是吧？未老先衰，早衰早亡嘛，是不是？这大家对上号。所以对于退行性骨关节改变是骨头的提前老化，那么还有一个退行性的什么呢？脑的老化啊，人到老年呢，脑它也是老化的，是不是？说人到80岁耳朵聋了，记忆力差了，正常啊，是吧？你80岁还跟小孩那么机灵，可能吗？是不是？说但这时候我们适当的什么呢，调养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这是脑的软化，脑白质改变呢，脑软化灶啊，这80岁之后都容易出现。你不到80岁出现，那就属于提前脑萎缩，提前中风，是低血压造成的还是高血压造成的，病因还是什么啊？这要针对了啊，有针对性。还有一个呢叫血管的老化，是吧？一看着动脉硬化，好多人哎呀动脉硬化我是不是得放支架，我说你甭紧张。那么养生呢叫辨证施治，是不是啊？刚得病的人你告诉他你要彻底调整好，别留下后患，已经得病很久的人你告诉他别得并发症，别有转移变化就得，是不是啊？所以这叫辨证施养，无病而养是为了防病强壮，以病而养是为了防止疾病加重，摆脱药物，恢复人的自我调节功能。而久病而养，重病而养是为了保命，能减掉重大毒害性的药物，是吧？配合着小药，配合着保健品， 能多活一年是一年的事儿，是不是啊？所以这叫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哎，这叫因材施教，这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给大家讲了老化病啊，这个退行性改变的老化病啊，发生在60岁算病，叫病，发生在80岁叫自然衰老。那还有人说，那我不到60岁我就得了，得不了啊，得不了，不到60岁得不了。哎，但是呢，天底下就没有这绝对的事儿。你看前段时间我讲了，这女同志雌激素有保护作用，女人呢在月经期不得心脑血管病，不得骨关节病，这是雌激素的保护作用，是不是啊？但是呢，你百里挑一啊，这人有月经，是吧？但是大胖子，200多斤，你说他能不得关节病吗？好关节也压碎了，200多斤，你能不得心梗吗？所以这就叫特例，是不是啊？所以说，人家世卫组织给大家的都是常规的数据啊，99%、90%往上，那你偏挑个百里挑一的抬杠，那就不符合科学规律了。说这个得给大家说清楚啊。那么一般停经后5年才会得骨关节病，才会得心脑血管病，这叫雌激素失保护了，叫步入老年期啊，步入老年期。所以从中年到老年中间这个过渡叫更年啊，更年期本身不是病，而更年期综合症是过渡期出现的气血紊乱，出现的早衰之症才叫病症啊。这给大家举了一个特例。那么这样一来啊，60岁你才有资格得更年期综合症，才有资格得退行性骨关节病。反过来50岁40岁没到老年期，没到更年期，你就提前得了退行性疾病，那叫反过来50岁40岁没到老年期，没到更年期，你就提前得了退行性疾病，那将是重大疾病。你看同样一个病放在80岁上叫正常，放在60岁上叫早衰，放在40、50岁上叫要命。这就是疾病的一个变化规律啊，到什么年龄你才会有资格得啊。那么对于退行性骨关节改变啊，你要三补啊，要三补啊。第一要补肾，吃杜仲骨碎补，这也是中药补肾，配合着那个食疗补肾。第二个呢叫补什么呢？补胶原啊，硫酸软骨素啊，一种让人什么呢年轻的啊，让人细胞能修复，让人有弹性的人的身体的软支架啊，人的一个生命的构架结构，硫酸软骨素，软骨韧带结缔组织，是吧？这叫骨胶原啊。第三补呢叫补植物钙啊，植物钙就是无籽粉啊，因为人生活当中可能你摄入的够，但是你吸收不了。特别很多人问我钙片，我吃碳酸钙行吗？我说碳酸钙行，石头钙，石头钙，是吧？那我喝牛奶呢，吃鸡蛋呢？我说好啊，那是动物钙，是吧？那你说我吃无籽粉呢，叫植物钙，石头钙叫无机钙，而动物钙和植物钙叫有机钙，是有生命的。那哪个更容易被人吸收呢？叫相似相融的原理啊。那么又根据人的特点，你看中国人吃豆腐是吧，吃豆浆它就比吃牛奶容易吸收，而外国人吃牛奶就比吃咱们豆腐豆浆容易吸收，这又跟人种族特点有关，这得给大家说清楚。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 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给大家伙讲了人呢从成年到衰老的一个过程，而且呢用现代医学的量变到质变的数字累加给大家介绍了退行性改变啊。我们讲了四个年龄是吧，第一个叫骨龄是吧，我们新听众你可以往笔记本上记啊，哎，老听众一翻旧笔记出来了，哈哈，人有四个年龄啊，除了你户口本上之外还有四个啊。第一个叫骨龄，骨骼的年龄。第二个呢，第二个叫动脉血管的年龄，也叫血管年龄，或者叫动脉硬化的程度，是吧？那么第三个呢，啊，第三个呢，第三个说的是人的脏腑年龄，你的心肝脾肺肾啊，这些脏腑的年龄是吧。那第四个哎，就是人的什么呢，叫心灵，哈哈，我一说心灵好多人说我心灵美啊，五讲四美三热爱啊，我说的这个心灵啊不是这个心灵啊，是心理年龄啊，心理年龄我们把它也叫做心态啊，心态。那么这四个年龄对应上你户口本的年龄，你如果正对你叫当龄啊，叫当龄。你如果你的这个生理年龄骨骼年龄啊，这生理年龄这四条啊，骨骼年龄、血管年龄、内脏年龄，再加上你心理年龄比你户口本上身份证上那个岁数大，叫未老先衰。那反之呢，你的生理年龄比你那个数字户口本上身份证的实际年龄你小，哎，这就是广告上比较时髦那句话，叫年轻态。哎，这年轻的一种状态啊，比你的年龄年轻的这个状态，它就是一个健康态，就是一个长寿的状态。而这个它是要靠全面调养啊，可绝对不是说我吃什么一个保健品啊，我的生理年龄就比实际年龄就年轻了啊，那是投机取巧啊，也叫投其所好。如果你把保健品当成了灵丹妙药，那我告诉你，你到头来是一场空。所以人的健康啊，人的年轻态不能完全的依靠保健品，更不能依靠医院、医生和药物。说那我们依靠什么呢？哎，叫知识改变命运啊，科技才是生产力。要靠什么？哎，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吧？我们要把健康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是不是啊？啊，一说这自己手里，我们大家想起来那倔老头，是吧？让我吃药我也不吃，啊，让我住院我也不住，让我戒烟戒酒我也不戒，啊，最后呢，啊，最后提前一命呜呼。所以把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首先得知道你自己是个有知识、有文化、懂养生的人，而不是一个医盲，而不是一个什么呢，文盲，没知识没文化不懂养生，光知道拔将眼子啊，那是得不到健康长寿的，是吧？那么特别呢，我们举例说明的时候还讲了一串数字啊，人在80岁之前啊，80岁之前的退行性改变我们称之为病，80岁之后的退行性改变 我们称之为正常的老化。那么如果你在六岁之前就出现了退行性改变，哎，我们就把它叫斑条命啊，斑条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言归正传了啊，成年也讲完了，老年也讲完了。那么人在青壮年这个成年向老年过渡的这个阶段，是吧，就像夏天完了它得过了秋天才能到冬天，是吧，你不能说夏天过完了还三伏天刚一结束咔嚓来个六月飞雪江河冰冻，那叫窦娥冤，对吧，啊，那叫天灾，是吧，它必须经过一个秋天啊，必须经过一个秋天。所以更年期啊，它是一个过渡期。换而言之来讲，你人人只要能活到老年，对吧，啊，咱把那夭折的都排除了，对吧，人人都有更年期啊，你说你没有那你是夭折了啊，没到更年呢就提前见阎王了啊，所以大家伙要记住，人人都有更年期。更年期是中年向老年过渡的一个生理实现，换而言之叫更年期，不是病。那什么是病啊，叫更年期综合症。更年期综合症的几个表现，一个是潮热啊，身体啊冒虚汗潮热，心慌，失眠，乏力，易怒，倦怠，哎，再加上一个什么呢，哎，心脏神经功能的紊乱啊，脾气特别大，情绪失控啊，容易得上抑郁症啊，容易哭，容易闹，是吧。所以说在普通医生看来啊，更年期综合症很挠头啊，所以告诉大家叫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那这个病症也是这样的啊，天底下没有什么疑难病。什么叫疑？疑就是怀疑疑惑，难就是困难解决不了，是不是啊。所以病，任何疾病它都不是得上就死人的，都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最后要命的过程啊，我们叫病入膏肓，是吧。哎，说到了病入膏肓的时候啊，神仙来了也没办法，哎，这又是哲学当中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啊。所以有的病不是治不了，是到那个份儿上了，临秋末晚了啊，谁也解决不了。所以我们常给大家伙讲啊，有病你要早治啊，不要拖到后来人财两空。那无病呢，无病你得早防啊，知道什么是错误造病啊，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生活养生健康长寿啊。老夫子说，择其善者而从之啊，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哎，所以养生的核心内容，哎，就是改错，是吧，改错。怎么改？先知道哪儿错了，是吧。所以养生要先知善恶啊，知道什么是对的咱们把它坚持好啊，知道什么错的及时把它改正啊。所以会改错的人不得病。反过来呢啊，你只知道吃药，只知道扎针啊，只知道治病，从来不问为啥得的病，从来不问自己错在哪里，那我告诉你，就是这样人治病啊，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说更年期综合症叫多事之秋啊，多事之秋啊，过好了你将迎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过不好啊，更年期过不好，你这秋天就没过好，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啊，丰收打粮啊，结果呢赶上落阴天的下雨了，是吧？你那粮食都烂到地里了，你这冬天呢饥寒交迫，你就饿死了。换而言之来讲呢，你那夏天呢就本身风不调雨不顺，你那庄稼就没收成，结果到了秋天确实风和日丽，秋高气爽，可是你庄稼没粮食，你就只能收一些乱蒲草，那到冬天还是挨饿的命。哎，这就叫因果。哎，有因才有果，所以到更年期得上综合症的朋友，您别盯着更年期乱哭乱闹，你说我现在怎么得的病，不是现在，往前推，哎，三年啊，少则三年啊，多则是5到10年。哎，你现在的病，现在得的慢性病是原来造的因啊，造成现在的恶果，这大家一定要闹清楚。那么中医对更年期综合症是如何辨证的呢？首先他得知道形神合一。更年期综合症，你为什么爱发脾气？哎，我老爱生气。首先就告诉你，你叫肝风妄动，你就肝血不够用了。到了更年期的时候，为什么我月经呢，就是紊乱了，时多时少？那么中医就告诉你，叫脾不统血，脾不能统摄气血了。那么到了更年期，为什么容易失眠乏力？我告诉你，叫肾精亏虚。那么还有到了更年期，为什么容易情绪低落，容易哭，容易闹？叫肺不敛气，肺不敛气，老失眠，叫心不藏神。所以这是中医对你症状的五脏原因概括。那么把它总体总结下来，中医对更年期综合症的认识是人的肝肾不足啊，肝肾不足，补肝养肾精。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 十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 十、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更年期综合症给大家讲到了中西对照啊，中西对照。更年期综合症老冒虚汗啊，动不动颜面潮红了，是吧？完了之后呢，冒虚汗，心慌，是吧？西医说你神经紊乱，吃点维生素吧，是吧？那有的病人就稀里糊涂的吃了。那长心眼儿的，有点那个知识文化的人，他就问大夫：“大夫，我是咋缺的维生素呢？是不是？”而中医告诉你，谁管出汗呢？肺主皮毛啊，你得瘙痒症，是肺不能滋润皮毛，你乱充血。颜面部老通红充血潮红嘛，老乱出汗，这叫肺的不敛气，说明你肺不能收敛气机了。所以西医给你吃维生素，我们中医不给你，我们中医给你吃的是敛肺的啊，敛肺的。那更年期综合症，那女同志月经紊乱，这月经又称人鬼，也称天水啊，是女同志的什么呢？你具备生育功能的一个表现，是不是啊？